继续请听查经组长训练第十九课，学习归纳法查经。 弟兄姊妹平安，杨恩很高兴又和你见面了，再次欢迎你上查经组长训练。还有几课这个课程就结束了，不知道到现在为止你觉得这个课程对你有什么帮助吗？有任何意见呢，欢迎你来信分享，好让我以后呢在办类似的课程的时候会做得更好。那上一课我们讲的是专题查经，专题查经就是以一个话题或者以一个概念作为主题，从圣经中找出有关这个主题的信息。方法就是先选取合适的专题，接着找出有关的经文并仔细研读，再把经文有层次的排列出来，设计出一个有系统的大纲，经过消化和整理，把研读经文的时候所得的真理在查经小组里清楚准确有系统的表达出来，引导组员认识有关主题的真理，并鼓励组员在生活中实践真理。预备大纲和内容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偏离了圣经的教导，不要以自己的意见或价值观为准则，不要把所引用的经文蜻蜓点水般的带过而忽略了分析和讲解，不要叫大家读了一段经文以后就再也不看经文了，只讲自己的看法。要记得所讲的和经文呢，都应该有相辅相成的作用，有互相辉映的功效，因为这是查经，不是演讲。弟兄姊妹，复习过上一次的主要内容之后呢，我们就进入第十九课，学习归纳法查经。所谓归纳法查经呢，就是先仔细观察一段经文，了解经文说什么，再根据所观察的内容解释这段经文的含义，最后归纳出这段经文所启示的原则，进一步在生活中应用所学到的原则。好，现在就介绍归纳法查经的三个步骤。第一，观察。观察经文的内容说些什么，可以用六合来观察经文。所谓六合，六，一二三四五六的六，合就是何方的合啊，为何的合。所谓六合呢，就是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何因、何果。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轻看这六合，因为这是很好用的方法哟。懂得读经的人呢，读经的时候不会被动的吸收啊，不会被动的吸收，而是在脑海中产生对话，跟所读的经文有问有答，有来有往的交流，就随时会涌出祷告和赞美。那么好的问题从哪里来的呢？好的问题怎么产生的呢？有几个方法，而其中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六合。每一个合代表一系列的问题，那例如第一，何时？什么时候？晨曦早上，或者是烈日当空的中午，又或者是黄昏时分呢？还是满天星斗的晚上呢？是春天、夏天，还是安息日，还是无从考察？何时还包括哪个年代呢？哪个君王在位？是公元几年？相当于中国的什么朝代？当时是什么皇帝？哪一年？发生在哪件重要的事情之前或之后呢？等等。你看，单单一个何时啊，就可以让你想很多很多问题了。啊，何时之后呢，是何地？什么地方？事情发生在什么地方？发生在屋子里， 还是外面？圣殿吗？发生在圣殿里吗？还是发生在海边？又或者是发生在旷野、山上？是哪一个地方呢？是发生在犹太吗？还是撒玛利亚？是发生在本国或者外邦呢？又或者是发生在被掳之地呢？好，还有何人，就是什么人，发生事情的时候谁在场，又或者是这句话是谁说的，向谁说的，谁在领导，谁是受害者，这些人是什么来头，什么出身，背景如何，这些人有什么本领，有什么个性，有什么贡献，有什么影响力呢？好，第四个和，何事，就是这段经文呢是在描述什么事情，或者是记载什么话啊，中心是什么。好，第五个和是何因，就是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呢，原因为何啊，是什么。好，为何会发展到这个地步呢？为何这样说呢？为何会这样做呢？为何不那样做呢？为什么不那样说呢？啊，这是何因。好，第六个何就是何果，包括事情如何发生，事情的经过如何，经文以何种体裁、何种语气来叙述这件事呢？结果如何呢？有何影响呢？等等。好了，用六合观察过经文以后呢，第二个步骤就是解释了，解释经文的含义是什么。而解释经文的两项基本原则就是：第一，以经解经。圣经的话都是有连贯性的，要是有串珠圣经的话呢，还可以使用串珠圣经找出相关的经文来进行比较和研究，这样呢可以更好的解释疑难问题，从而得到正确的解答，也能够加深对这段经文的理解。那关于以经解经呢，可以参考第七课啊。那第二个原则就是留意上下文，避免断章取义，因为经文呢都和上下文很有关系的，所以解释某段经文的时候应该根据上下文的脉络来解释，千万记得不要断章取义，也不要强解经文，甚至谬解经文，根据上下文解经呢，可以有效的防止、杜绝并抵挡异端邪说的滋长和迷惑。那关于上下文的这件事情呢，可以参考第六课。那解释过经文以后呢，就进入第三个步骤，应用。这是指在解释经文的基础上呢，进一步用神的话语来光照自己，用行动来实践解经以后所认识的圣经真理。那当然要有好的应用呢，就一定要先经过仔细默想，没有很好的默想呢，就很难有很好的应用。好，弟兄姊妹可以参考以下的问题来默想。第一，有什么当效法的榜样吗？有什么当效法的榜样吗？有什么指示是我当遵行的吗？有什么指示是我当遵行的吗？好，第二个问题，有什么当避免的错误吗？有什么过错是我当悔改的吗？有什么当避免的错误吗？有什么过错是我当悔改的吗？好，第三个问题，有什么应该把握的应许吗？有什么应该把握的应许吗？圣经里面呢，有很多很多应许，是我们灰心的时候的安慰，是苦难中的盼望，是征战中的力量。这些应许要是错过了，就是我们的损失了。所以，我们要一边读经 解经以后呢，要思考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有没有什么应许是我应该把握的吗？好，第四个问题，有什么当祷告祈求的吗？有什么当感谢赞美神的吗？第五个问题，有什么当注意的真理能够帮助我更加认识天父，或者是更加认识基督或圣灵的吗？有什么当注意的真理能帮助我更加认识天父，或者更加认识基督或圣灵的吗？查考圣经啊，就是为了帮助我们认识这位至圣者，这位三一真神。所以读经的时候一定要常常记得，常常思考这段经文有什么真理能够帮助我更加认识天父、基督或圣灵的吗？好，第六个问题，有什么经节是我应该牢牢记住甚至是背下来的吗？有什么经节是应该牢记背诵的吗？好，用这些问题来帮助自己默想，通过默想我们就能够有好的应用。好，弟兄姊妹，接下来我们以马可福音第五章25-34节耶稣治好一个患血漏病的女人这一段作为例子，示范一次归纳法查经。好，我们一起来看马可福音5-25-34节。弟兄姊妹，你手上要是有圣经呢，也可以翻开，我们一块来看马可福音5章25-34节。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他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他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好，圣经呢就读到这里。刚才读的是马可福音5章25-34节。好了，那第一步骤呢，第一个步骤就是观察这件事情发生在何时呢？啊，经文好像没有清楚记载，只知道是耶稣前往雅鲁家去医治他患病垂危的女儿途中。好，那么这件事情发生在何处呢？经文好像也没有提到，但是根据上文，就是2章第1节可知，是加百农，人多拥挤的一个街道上。好了，那么事情发生的时候，何人在场呢？有耶稣、患血漏病的女人、门徒，还有众人。经文怎么样描述患血漏病的女人呢？25节说她患了12年的血漏，26节说她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苦，也花尽了她所有的，但是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 好了，那么经文记载的是何事呢？发生什么事呢？经文说，那个患血瘤病的女人从后头来偷偷地摸耶稣的衣裳，病就好了。可是就在那个时候，耶稣感觉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问谁摸我的衣裳。那女人很害怕地把实情都说了出来。好，结果呢？结果如何？结果耶稣对那个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好，用六合观察过经文以后呢，就进入第二个步骤，解释经文了。组长可以引导组员更认识患血瘤病的女人的需要。她患了12年的血瘤病，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苦，也花尽了所有的。可是女人的病呢，却越来越重。在人看来呢，她是绝望的，是慢慢走向死亡的人。此外，她患的是血瘘。那利未记第15章25到27节记载，女人若在经期以外患多日的血瘘，或是经期过长有了瘘症，她就因着瘘症不洁净，与她在经期不洁净一样，她在患瘘症的日子所躺的床、所做的物都要看为不洁净，与她月经的时候一样，凡摸这些物件的就为不洁净，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那弟兄姊妹，根据旧约的律例呢，血瘘病被视为不洁净的，女人要是患了这个病呢，不但她所用的东西也被视为不洁净，凡是摸过她的东西的人呢，也都成为不洁净的人了。此外，犹太人认为生病呢是人犯罪的结果，所以不但不同情病人，还非常藐视病人呢。因此，这个患了血瘘病的女人呢，不但肉体受到莫大的痛苦，心灵更受到难以述说的创伤。她受人藐视，被人遗弃，她应该很少朋友，也没有人同情她。她更为自己的病觉得羞耻。经文说，她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免得人认出她来把她赶走，很明显的就表现出她自卑的心理。那27到28节说，那女人听过耶稣的事，就贸然前来要摸耶稣，她相信只要摸耶稣的衣裳就能够痊愈了。哎，这是她的信心。另一方面呢，他只敢偷偷地在背后摸耶稣的衣裳。后来当他俯伏在耶稣面前的时候，他是恐惧战惊的。这样看来呢，他虽然相信耶稣有医治的能力，但是他对耶稣的爱心却没有把握。他似乎担心耶稣不肯医治他。换句话说，他的信心不够完全。然而耶稣还是怜悯了他，让他的病痊愈了。那经文还说，女人一摸耶稣的衣裳，她的血瘘的源头立刻就干了，病就痊愈了。按照旧约律例，给患血瘘的女人一摸，自己也就变成不洁净的了。但是患血瘘的女人摸了耶稣的衣裳之后呢，耶稣不但没有因此沾染不洁，反而使女人的灾病都痊愈了。可见耶稣不是一般的先知啊，耶稣就是神，就是主。好，那么为什么耶稣知道有人摸他的衣裳呢？难道摸他的衣裳和拥挤他有什么不同吗？是的，的确不同。众人的拥挤大不了就是你推我，我推你，我碰你，你碰我， 可是当时耶稣却感觉不是一般的触碰，因为感觉到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所以才问谁摸我的衣裳，还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看来耶稣应该知道是谁摸他的衣裳，可是却故意问谁摸我的衣裳。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故意要让那个女人尴尬吗？当然不是。他的用意何在呢？我相信是因为耶稣要那个女人公开承认自己得医治的经过。而耶稣这样做有四个目的。第一，耶稣要是让女人暗暗的离开，女人的灾病不错是得了医治，可是很可能会引起一个后果，那就是女人会误以为医治的能力是出于耶稣的衣裳，而不是耶稣。以后那个女人也许会找机会在耶稣背后剪下耶稣的一小块衣裳带回家去，一有病痛就拿出那块布来摸，以为摸一下病就痊愈。耶稣要她站出来承认，就是要她明白她得痊愈是因为她的信心，也因为主的能力，不是因为主的衣裳有能力。耶稣这样做帮助那个女人建立正确的信心。第二，那个女人要是暗暗的走了，身上的灾病虽然好了，可是心灵的病自卑却没有得到医治，她也不能得到心灵的平安。耶稣让她站出来，给她一个公开见证的机会，让她重拾信心，从此摆脱自卑感，得到耶稣所赐的平安。第三，罗马书十章九节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耶稣要那个女人站出来，就等于给她一个口里承认耶稣为主的机会。第四，耶稣让那个女人公开见证她的血漏病已经痊愈了，从此她就再也不必和别人隔离了，她可以再一次和人一起过正常的生活，并且借此确实知道自己是真的痊愈了，而不是心理作用。耶稣特别提醒那个女人，她得痊愈是因着自己的信心和主的怜悯。那讲到这里，组长可以问问组员，这段经文让你对耶稣有什么特别的认识吗？组员分享过以后，组长就可以给这次的查经做个总结，也就是鼓励组员经过这次所查考的经文更进一步认识耶稣以后，当在生活中实践所学到的真理，更坚信主耶稣，更紧紧地信靠他。这段经文所描述的女人呢，是一个肉体和心灵都有缺乏的人，正因为她知道自己的亏缺，所以就尽力去寻找一样能够补救她亏缺的东西，满足她的需要。结果她找到了，就是主耶稣基督。当她一摸主耶稣的衣裳，不但肉体得了医治，心灵也得了平安和满足。从此那个女人就有了一个新的生命，有一个更丰盛的生命。弟兄姊妹，今天很多人也像那个女人一样，无论肉体和心灵都有一个缺陷，这是因为罪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于是很多人为了这个问题终日寻找，尝试谋求一个解决办法。当时患血漏病的女人寻找到了，今天很多基督徒也找到答案了。当他们真正听见耶稣的福音，认识耶稣并接受耶稣的时候，他们的罪都得到了赦免，跟着来的就是大大的平安，还得了一个新造的生命，一个更丰盛的生命。请问你愿意接受耶稣让他给你一个新的生命吗？弟兄姊妹，以上查考马可福音5章25到34节，耶稣治好患血漏病的女人这一段经文呢，也很适合作为福音性查经。但愿透过以上的例子，弟兄姊妹可以大致掌握归纳式查经的方法。 杨恩觉得四福音很适合用这种方法来查考。此外，带领初信的弟兄姊妹查经的时候，也很适合用归纳式查经。但愿弟兄姊妹有机会就试一试课程中所介绍的各种方式。好，这一课就在这里结束。下一课，杨恩要介绍一个相当有趣的查经方式。下一次再会。